每个人的心其实都是一片海，闪耀着深不见底的幽蓝。我们忙着长大，丢掉了纯真，忙着转身，忽略了思想，忙着成功，错过了风景。那些光阴里本应该难忘的故事，就这样被我们紧追快赶的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，希望我们可以走慢一点，看细一点，潜入我们心底的500米幽蓝，去看一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，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，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投影在你的心中，只带走一些回忆。匆匆遗忘，第一次遇见了大海，都天真的以为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。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， 世界路过 道理我们都懂很多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做。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，想瘦就去减肥，想长肌肉就去健美，想考北大清华就好好学习，喜欢他就去追。肥肉不会自己飞走，肌肉也不会平白长出来，知识不会通过蓝牙传输到我们的脑海当中，你喜欢的人也不会毫无缘由地爱上你。所以不把时间花在现实而用于幻想的话，就等同于坐以待毙了。和你一起共勉。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失眠。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。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， 可能都表白过，跟家人跟爱人， 跟初恋对象，其实我觉得表白是不需要看时机的，重要的不是你说出来之后的结果，而是不给自己留有遗憾。有爱人在身边的人，不要吝啬表白，对身边的他，或者是对爸爸妈妈、对亲人，说一声我爱你，可以让生活多一份幸福和喜悦。爱在当下，爱在生命的时时刻刻。 从你眼睛看着自己，最幸福的倒影，握在手心的默契，是明天的指引。无论是远近，什么时机，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，我爱你，我敢去未知的任何命运，我爱你，我愿意准你来吧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，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 010-5175-2200。 他

每次看到电影当中女主角颠沛流离的人生和爱情，看到她曾经遇到无法成立和后来那个不肯长大的自己，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对于爱情总是有某一种信念和坚持。但是电影只是电影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那么旁观者清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、哦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哦都可以，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，让爱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oh, 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

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